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五十四集，知道什么叫谦虚吗？游戏已经开了，队友已经买好装备出发了，他们打的决战之谷是一条单线，买商店推荐就好。文静买了装备，按了 B 键，从水晶传送到了塔下。蒋婉没看清他是怎么操作的，自己操纵着英雄人物慢慢走了过去，边过去边问： 哎，你怎么那么快啊？ 没事，你慢慢过来。文静一下来就躲开对面两个技能，新手要是传送过来，估计刚落地就要死。其他队员点了灯，开始对线打了起来。蒋婉正要跟上，被文静制止了：你在塔下就好。 哦。 蒋婉站在塔下，亲眼看着文静操纵着英雄人物先清兵，点掉对面的灯，再干扰对面几下，突然回来，等 CD 还好，又去干扰一波。其他三个人的血量不多了，只能在塔下徘徊，他们都是长手英雄，也只能清个线，血量太少，谁都不敢冲上前。虽然他们是五个人，但蒋婉不会玩，所以严格算起来只有四个人。决战之谷又是单线，一上来就要对战的打法，四个人对五个人，劣势非常明显。但是文静总能逆风翻盘。蒋婉熬到四级之后，文静就教他开大，给队友加血，又教会他使用 Q 技能，能将人控住。一场游戏打下来，蒋婉玩特别开心，他知道四个技能，也知道怎么放，就是速度很慢，还有就是技能会丢歪，但是大招不会，因为文静让他站定不动开大，这样他不管开在哪儿，文静都会主动走进他的大招范围里回血。 搞没搞错啊？这样还能输啊？ 铜锣烧抓着头发叫唤： 你们行不行啊？ 驴打滚甩锅： 我都说了让你撤退先清兵，你不清兵。 我都说了阿静速度很快的，你不拦着他，我们的水晶马上就没了。 哎，别怨我啊，要过就过你太菜。 文静偏头问蒋婉：好玩吗？ 嗯，再打一局吧。 好。文静坐好，冲铜锣烧几人道：再玩一局。 什么叫再玩一局啊？分明是再虐我们一局吧。 玩到傍晚，一行人才解散。果然不出铜锣烧所料，他们被完完全全虐了一个下午，一局都没赢。直播间的弹幕上全都在哈哈 哈， 哈。笑死了，铜锣烧要气死了。 我也快笑死了，他刚刚好不容易杀了文静一次，笑得跟花果山的猴子一样。 你没看到吗？阿静在喝果汁，故意站那儿不动才被他杀死的。 铜锣烧内心 OS：终究是我错付了。 谁没看到？就铜锣烧没看到，驴打滚还告诉他了。哎呦， 我不行了，笑疯了。 文静打完游戏才回到直播界面，蒋婉凑过去冲镜头挥了挥手： 嗨，好久不见。 铜锣烧几人也凑了过去，一起跟粉丝们打招呼，弹幕炸了： 哎，嫂子。 哦，嫂子美如画，嫂子皮肤好好。 静哥跟嫂子太配了，你们刚刚打游戏的对话我能记一万年。 爱了爱了，静哥以后不打游戏可以开直播让我们看看你们的生活日常吗？我刚刚看你们打游戏的时候嘴角都咧到后脚跟了。 啊，加一加一，我也想看静哥和婉婉的日常。 哦，他们俩好甜啊。 铜锣烧 铜锣烧发现了这个弹幕，笑着道： 哎，那位说想嫁给我的，麻烦你待会儿加我。 驴打滚顺势打广告： 哎，我也单身，有没有想嫁的？ 弹幕上一片 不想， 丑剧， 没有，下一个。 铜锣烧笑得眼镜都快要掉下来了，拍着驴打滚安慰道： 算了算了，不跟他一般见识，他们离你太远，要是站近点会发现你更丑。 驴打滚做事要拿鞋抽他，铜锣烧哈哈大笑着跑远了。走了，文静直接关了直播，拉着蒋婉往外走。 晚上吃什么？ 蒋婉牵着他的手靠在他肩上问他。文静偏头问：你想吃什么？ 算了，我们先去超市转转。 蒋婉出来时把饮料瓶装进垃圾袋里扎好，提到楼下扔进可回收垃圾桶里。在门口抽烟的网吧老板看见这一幕，有些惊奇地说了句： 你还是第一个来网吧上网还把垃圾带走的人。 蒋婉回头礼貌地笑笑，什么都没说，挽着文静的胳膊亲密地靠在一起走了。铜锣烧几人走在后面，看见两人甜蜜的背影无不艳羡。 我们什么时候能找到像姐姐这样脾气温柔性格好到爆的女朋友啊？ 哎呀，好羡慕阿静啊。 他俩看着不搭，但又特别搭，你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吗？ 喂，说人话。 人话就是我羡慕他俩。 铜锣烧几人晚上还有事，跟文静蒋婉道了别，一行人就走了。临走前冲蒋婉说： 孩子出生那天要喊我们，我们去看你啊。 蒋婉笑着挥手： 好，再见。我觉得你运气特别好。 铜锣烧几人走后，蒋婉牵着文静的手说： 遇见他们这群热情开朗的朋友。 文静点点头：你的运气也很好，遇到了我。 文静，你知道什么叫谦虚吗？ 蒋婉笑着去掐文静的腰。知道。文静神色正经极了，似乎没听明白蒋婉是在揶揄他。蒋婉看他表情认真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两人刚进超市，就看见文静父母买完东西出来，两人都很匆忙的样子，买的都是做实验用的一些手套和一次性杯子。他们离开研究所之后，在住房里自己打造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，货车来了好几次，搬上搬下的抬了不少仪器，还有助理模样的人过来帮忙抬着几个箱子。但是蒋婉没有看到透明玻璃箱，大概他们的研究领域换了方向，也或许是搬家的缘故，做不了之前的研究。他们买完东西出来，文静只是面无表情地喊了声爸妈，随后一手推着购物车，一手牵着蒋婉进了超市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